没有出轮回，没有了生死，这是六道凡夫最苦的、最可怜的。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逢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敬宗书生啊，不能不信，如果不信也错过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环境的美好，美好到极处，清净庄严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极乐世界能不去吗？不能不去啊，不去真错了啊。海心老和尚教给我们，他教的是任何一个人，男女老少，行于不孝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根性，一句阿弥陀佛圆成佛道，啊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啊，是我们真心现的，我们自己本有啊，佛有的，我们全有。啊，为什么不要成佛？啊，佛在本经上面说的，讲得太清楚了，太明白了。啊，都是劝导我们回归自性。那回归记录，回归记录有什么好处？回归记录之后，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，你有能力教化变化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你有能力帮助他们回头，个个都圆成佛道啊！那不往生净土啊，我们做不到啊，没这个能力。那而且，净宗之取得智慧德能，非常容易，非常快速，非常稳当。啊，真有把握。遇到了，收获了，这一生没有能往生，就太可惜了。仙公老和尚常常教人，教了92年，就是劝人老实念佛，一直念下去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假的要放下，不要认真，不要执着。啊，现在 做坏事容易成就，做好事障缘特别多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大家知不知道？我们这个时代啊，众生福薄，没福报啊，生在乱世啊。古人有一句话说啊，邻座太平犬，莫作乱世人。我们现在乱世，做人太辛苦了，做一点好事障缘特别多。啊，我们今天相处啊，人事环境不如意事常八九啊，这是世间人所感叹的。学佛的人不如是，为什么？一切思想尤其是人事磨练我们的功夫啊，你不经过这个磨练，你怎么知道自己的功夫啊？骂你不生气，打你没有放在心上，这些都坦然。修行吧，就在这些地方修行吧。啊，离开生活到哪里去修？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修行就在生活上，什么都能忍，什么都能耐。啊，修忍耐。啊，要把佛经上所说的，通通落在生活当中，叫真修行。啊，顺境逆境都是成就道业的环境，善缘恶缘也是帮助你成就道业的，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。啊，用的是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是造六道轮回业。啊，立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常常要记住，不放在心上，就这么一句话。啊，一切善恶、救援都不放在心上，为什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没有选择，这就叫自然。越是自然越好。啊，不要自己有意识在里头，自己有意识就造业了。啊，自己没有意识，那就是智慧。我们在这上用心呢，对了。啊，该放下的要彻底放下。啊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斤斤计较，这叫修行。什么是善根？老实听话真干是善根。什么是福德？真诚是福，清净是福，恭敬是福。啊，具足这些条件的人，他要是真干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 三年，功夫成片，肯定念到的。啊，功夫成片，就决定往生净土。啊，决定往生。啊，我们非常感谢海鲜老和尚。说到究竟处，好，我们一切法都不要了，都不要真。凡是真的，我就不要了。我只学老和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总没得真了吧。啊，到最后不能说佛也不要了，佛也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就学老和尚这一句话，学老和尚一生的心意，就能往生净土。这是他给我们表法，表到究竟处啊！啊，不要再争了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你们争，我退出，我到旁边念我的阿弥陀佛。啊，不跟你们争论了。啊，能人离开是非常，这个人就有福报了。啊，一句佛号。什么都不要，万缘放下啊，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修身净土啊。世尊当年讲经只讲一遍，没有重复讲第二遍，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讲，那这就特别法门了。那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完全体会到了，佛出现于世，只有一个目的。那为什么来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就为这种事情。啊，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失真相来的。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完全不知道啊。所以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。这错误造成六道轮回。啊，造成十法界，十法界跟六道轮回确实没有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如梦幻泡影。永嘉大师在《正道歌》上说得好，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却后空空无大趣。啊，六道跟十法界在梦中有，醒过来了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。啊，六道是梦中之梦，为什么？六道醒过来了，还有十法界，十法界再醒过来，真的醒过来了。啊，轮回梦中之梦。迷失在这个里头，怎么能出得去？那佛出现帮助我们，那用什么手段呢？用讲经教学，这手段。讲经教学的目的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。 迷惑了，苦就离开了；觉悟了，乐就现前了。啊，目的就达到了。那么，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只有一个方法。那这个方法，佛不能不传呐、啊，佛要常常传呐、啊。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听到啊！释迦牟尼佛啊，在不同的时候、不同的处所、不同的听众啊，看到这个众生里头。有这类根基，就是说他能信，他能愿，真正能信，真正发愿求生，佛是决定要把这个法门告诉他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缘分太难得了，这是当生成佛的佛法，跟其他的经不一样。其他经你学了，未必一生能成就，这部经一生决定成就。啊，所以遇到根熟众生，佛一定会说。啊，这不行，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怀是希望啊，佛希望什么？佛希望众生一生圆满成佛，就像父母对子女的期望，不希望他拖很长时间的，越早越好。啊，这部经可以叫你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不但成就，是圆满的成就，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。啊，佛遇到众生，不说这个经，说什么经？啊，不说这个经，说别的经，是那些众生跟那个经有缘。是这个缘故啊！过去生中他曾经学过，现在在讲这个体听欢喜，他听得懂，很熟悉啊！这是佛应机说法，说净土的不相信，难信之法，那不相信就不说了啊！你喜欢的我就跟你说。大万四千法门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这不是如来的本怀，如来的本怀就这部经。啊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一句是主轴。千遍万遍都不离这一句话。啊，所以我们只要记住，啊，经这么多，到底哪一本好，不要管。舍海鲜老和尚什么都好，九个本子本本都好，没有意见。这个心态就对了。这成佛真是容易啊，真佛难啊。 啊，那问题呢？我们不肯放下。这就错了，不肯放下是甘心做六道凡夫，不是这么回事情。不甘心做六道凡夫，我要做佛去，放下就成佛了。来佛寺的海贤罗和尚什么都放下了，他成佛了。啊，你看他看什么样的人，看什么样的事，一团欢喜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从来没有说哪个人是好人是不好人，没有分别。啊，就是看什么人都是好人，看什么事都是好事。为什么？分别执着没有了。啊，他心里有什么？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真正念佛人。佛要是遇到这个对象啊，这种根基的人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净土宗就圆满了。哪还要说这么多经论，说这么多废话，不需要啊。那这个叫什么？上上根人啊，需要这么多经典，这么多注解，这么费事情，这是对什么？下下根人讲的啊。你不讲清楚，他不懂，他不能相信，他不能发愿。把他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他听懂了，他相信了，啊，他发愿求生了。世尊出现这个事情，讲经教学的目的达到了。啊，如果这个根性的人，他听了一辈子经，他有影响。讲得头头是道，不比你差，他没有信心，他对这个世界贪念啊，财色名利放不下，那阿弥陀佛就白讲了，释迦牟尼佛也白讲啊，师姐并没有白讲，在他阿赖耶识里头种下佛法的种子啊，但是他这一生不能成熟，这一生死了之后还要搞六道轮回。真正听懂，能信能愿能念佛求生，这就没有白讲，这通通叫当机者啊，佛就是跟你说的，你这一生就成就了啊，佛说啊，不管你爱不爱听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佛通通都说，慈悲到极处啊！啊，爱护到极处啊！你这一生没有善根，帮助你种善根；你有善根，帮助你善根增长；善根已经增长的人，帮助你善根成熟。啊，善根成熟的人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啊，像海贤这样的人，一生圆满成就。我们都执着身生活，这一个错误的 想法看法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啊！为什么？我们本来是住在长极光的，就因为这个想法把长极光变成六道轮回，把自己放在轮回里头，无量劫来出不去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轮回业啊，造轮回业我们所受的果报就是轮回苦报啊。佛告诉我们轮回没有啊，自信里头没有轮回啊，轮回完全是虚幻的啊，好比说噩梦啊，我们真心里头没有梦境的，真心是明了啊，是觉了啊，妄心是迷惑，真心是觉悟啊，真心里头没有六道轮回，真心里头没有设法界，所以设法界跟六道都是一场梦，梦醒之后痕迹都找不到，为什么？它根本没有，你到哪里找它啊？所以佛头一个叫我们破身见，破身见就好了，为什么？自私自利没有了啊，你才会用真心的啊，头一个破身见啊，因果也不是真的，但是你没有觉悟，没有超越轮回，它真有，就好像梦中梦没有醒过来，一梦是真的啊，梦里的确实有苦有乐啊，醒过来之后才知道假的空的啊，阿罗汉已经觉悟了，知道这境界不是真的，假的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他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所以他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啊。海鲜老和尚的观点你们细细的听，这里面我们特别留意啊，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可思议，这三个条件他都去除了啊。善根是什么？老实听话正干，这善根呢不是一般人有的，他去除啊。福德是什么？真诚，要知道一个人老实真诚是有福报的人啊，是福报深厚的人啊，恭敬对人对事对物，对事对物认真负责就是恭敬啊，对人无论是善人恶人他是平等的恭敬，这有福报啊，这善根福德也具足啊啊。因缘那就是南阳乡下这个小庙 缘好啊。为什么？穷乡僻壤，没有人争啊，没有人想要，这庙给人家都不要，你瞧不起啊。他真正修行的人呢，心就安了啊。这个地方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，完全靠耕种生活啊，耕种收获，养活自己够了，不求人呐、啊，所以不需要稻粮啊，啊，不需要人供养啊，有多好啊！那么我相信。他的寿命没那么长啊！啊，他的寿命应该是七八十岁啊！为什么这么长呢？阿弥陀佛把他的寿命延长了。啊，为什么要他表法？啊，做出在这个时代。整个地球动乱的时代，如何学佛，怎样就能成就，像他那样就能成就啊。无论，我都讲清楚，无论是哪个行业，永远守住你的本分啊，你的收入只要够生活就够了，不要贪图啊，没有贪心，我只要能吃饱，能穿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，住了，其他的都不要了。心是定的，啊，不会为外面境界动摇啊。啊，这个花花世界。从什么地方去传染呢？就是媒体都市啊，都市上看满街贴的广告，那就是染污，就是叫你起心动念啊，引诱过去啊，报纸杂志啊，乃至一些书籍，无不是教你杀盗淫妄，无不是教你财色名利，教你去竞争，教你去斗争，甚至教你去战争，教你造六道里头三恶道的业，造地狱业。叫你干这个啊，那我们真正学佛念佛的人把这个业开出去，我都不接触啊。我们念佛人不看报纸，不看电视啊，我们家的电视机直播录像带啊，直播听经的、念佛的啊，对于经教有怀疑、信心还不坚定，听经。如果信心已经坚定了，不再怀疑了，经都不需要听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我看这个老人，我在光碟上看到。啊，他到这个境界在什么时候？大概是在40岁前后，他就大彻大悟了，他万缘放下了，啊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放下了。 生没白过，太圆满了。千万要记住啊，学佛一定要成佛啊，我们成不了佛，烦恼习气业障太重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成佛，这是人人做得到的啊！从今而后不再给人计较了啊！要学老和尚看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！偷他种的玉米的人也是好人，干的也是好事，这才真正教化众生。学佛的人心量大啊，肯帮助人，肯布施世尊的期盼愿望语言成熟了啊，所以无比的欢喜啊。那么佛期望的什么？期望众生得度的语言成熟啊，佛可以来帮助他，可以来成就他。这个得度的缘成熟的样子是什么？对佛所说的经教能诚信而没有怀疑，能理解能接受能依教奉行，这就是人成熟了啊。佛决定不会舍弃他，大乘教里都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，真正具足信愿啊，肯依教奉行，佛不会舍弃，佛一定现身帮助你啊！财色名利全是假的，你要是执着，坚固的执着，就是三恶道啊，轻微的执着，这三善道啊，不执着呢，就超越轮回了，轮回就没有了，轮回是假的，是一场梦啊，梦醒了，痕迹都找不到啊，这是第一种。还有第二种，第二种是法界，圣本圆觉全教菩萨在这里头啊，他还要经过一次醒过来，真的醒过来了，是法界没有啊，设法界轻微的梦境，六道轮回深重的梦境，不容易醒过来啊，真正醒过来了，设法界六道全没有了，了无 有痕迹啊，这就是告诉我们六道十八界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它，完全觉了它是假的，它是一场梦啊。所以佛在大乘经上用梦做比喻讲的最多，常常说这是个梦境啊，可别当真。那梦境你可以享受，不可以执着，不可以着想，不可以当真，你在这个里面就得到自在了啊。一句佛号，佛号帮助你们，帮助你放下啊，让我们的心从早到晚，从初一到腊月三十，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啊。这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这就成功了。啊，佛就一个愿望，度众生成佛道。啊，敬重信愿持名是佛度众生第一个法门。这个法门你不相信，再给你讲别的法门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只要能信，佛绝对不讲第二个法门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佛不希望你麻烦呢、啊，不希望你浪费时间呢、啊，希望你快快成佛。我们不着急，他着急啊，那他怎么会给我们添麻烦？啊，是我们自己找来的麻烦，对这个不相信。啊，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，那这个事就麻烦了啊。佛还是跟你讲啊，讲华严，讲楞严啊，讲法华一生，讲了49年啊，讲那么多的经论，那是什么呢？对净土法门念佛往生有怀疑的人，对他们讲的；没有怀疑的人不偏，像海鲜老和尚，人老实听话真干。师父看到这样的人根性，什么话都没有，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，你看他真老实，一句弥陀念92年没放下过，没拐弯，没有改变啊，成功了。佛对于我们现前状况、社会状况啊，净土宗念佛人的状况，佛知道啊，知道的清清楚楚啊。啊，用海贤这个方法来做一个总结，让大家觉悟，让大家明白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。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净土，啊， 一定要发心，不为外面一切境界风所动。啊，实心塌地，一门深入，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佛能灭除众生大苦，众生大苦是什么？我们现在的人都受到了。啊，物质文明虽然不断在进步，在提升。啊，可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很可怜。富而不乐，贵而不安。这心情都痛苦。不能跟古人比啊！古人真的富而乐，贵而安，社会安定，天下太平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是我们把精神教育疏忽了。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这一部经，圆圆满满包含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经法，都在这一部里头。啊，学这一步就是把世尊49年一切法修尽，啊，通在里面。同时，也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也学尽了。这个法多殊胜。啊，所以我在晚年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明白了，再不走冤枉路了，华严也放下了。啊，这个经包含华严。啊，今天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感觉到时间不多，要赶快呀，不能耽误我。啊，直截了当的，我们取这部经，代替华严法华，住大乘经论。啊，我们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念这一句佛号的功德无量无边的。啊，我们念的人自己不知道，念了几十年，念了一辈子，好像没什么功德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我们对于这句名号不认识，不知道啊，他有这么大的德能，不晓得。啊，我们念佛念这个名号的心是散乱心。啊，随随便便念的，这个里头没有沉浸性，没有恭敬性， 当然我们的心也不清净，也不平等，甚至心地连摄善都没有啊！佛号是念了，念的没错，招感之德有量，不是无有量啊！如果我们用真心，真心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啊！我们用真诚心，用清净心，用恭敬心，念这句佛号，那完全不一样啊！真有感应，我们一口气还在遇到这个殊胜法门，那就是与佛有缘，这个缘是无量劫前所做的今天的人生，闻佛法又遇到无量寿，遇到阿弥陀佛，这个缘太殊胜了啊！希望这一生当中不再错过了。佛怜悯我，我要感恩，我不能辜负他，我要认真信念持名求生净土啊，毛病习气重不怕，我教大家的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，不管是哪一份的光碟，通通都好，为什么？你看了之后啊，你心里受感动，这就好啊！学老和尚一句名号念到底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你就真正得到老和尚的妙法了啊！老和尚修行的精髓你就得到啊，你如法修行，我相信一年你对往生就有信心了啊！每天光碟看三遍，佛号念一万声，这是我教你，一年不要中断，一年之后你完全改变了啊！你要晓得，你每看一遍光碟，老和尚在加持你；你念一万声佛号、声声佛号，海贤老和尚也都在加持你。啊！你要用真心念，用清净心念，用恭敬心念。啊，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交，啊，感应，真诚跟佛感应，喜悦。那个心邪恶跟魔感应啊，魔也有能力帮助你做坏事啊，也就是帮助你下地狱，那是魔，魔害人啊。 啊，你喜欢做恶行，啊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，他都帮你干，都在引诱你，啊，把你引入三恶道，把你引进地狱门。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身口意三业都没有过失，这就叫清净。清净怎么修法？十善业道帮助你得清净啊，十善业都做到了，身口意就没有过失了。啊，身口意，我们从早到晚，甚至还在睡觉还做梦，都在造啊。那么修行人。这断不掉啊！佛教给我们先断恶业，决定不能造恶业。生恶业统统都造的人，没有机会的人，这个人果报在地狱。无力食物堕地狱的因呐、啊！啊，所以佛教人刚刚入佛门，佛就教他修十善业，从这个地方入佛门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人道。啊，真正是个好人，是个善人。佛经上所说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那善的标准是什么？就是十善业道。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学佛为什么学不成功？念佛为什么念不好？我们没有修十善，没有断十恶。啊，所以就有业障。啊，十恶的业障你。照你一切善法不能成就啊，那么反过来十善，十善能障十恶啊，让十恶不起，这个好啊。那我们修行要掌握住这个认知，修什么？清净。怎么才叫清净？不被境界所染就叫清净啊，这个境界会让我们生烦恼就不清净啊，境界让我们生智慧就清净了。啊，你细心去看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，你看他 他怎么修的？没忘在行善法，从早到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是智慧。那不放在心上的，那就是定功。他的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我们要学这个啊，眼见色阿弥陀佛，耳闻声阿弥陀佛，鼻嗅香阿弥陀佛，口尝味阿弥陀佛，全是阿弥陀佛啊。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决定不要把净缘放在心上。净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那都不可以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心就被染污了，心就动了，那心就不平等了。不放在心上，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平等的啊。那我这事情难，真不容易啊。老和尚教我什么？教我们用一句佛号，见色闻声呢，放在心上全是阿弥陀佛，不放别的。这个法子妙绝了，天天这么做，做久了，自然而然是阿弥陀佛，别的东西都放不进去了。啊，你看，先从勉强，我们这样做，到最后变成自然的，习惯成自然。我们希望啊，一年达到自然，这就是我教给同学的方法。这个光碟一天看三遍，念一万声佛号。我教你这个方法啊，看三遍需要三个小时，念一万声佛号需要两个小时。你每一天想尽方法抽出五个钟点的时间来修行，啊，希望呢这360天养成习惯。养成习惯呢，就是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呢，你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了，你就有资格往生，你决定